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双十一过去一周了，这时候可能不少剁手党们都收到了商品了，但是拿到货的商品却发现并不像商家宣传的那么美，产品线上线下质量也不一样，被商家套路了，是不是可以退一赔三呢？商品都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赔偿吗？刚买网购的这个30000元的金镯子丢了，谁来赔呢？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汇总双十一常见的购物纠纷，告诉您中了商家的圈套，官司不再难打，来各个击破双十一套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消息，主播没有经过允许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布广告，用私域流量推广，可能构成违约。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这也是北京首例涉及私域流量的案件。创品公司和雷火公司签署了直播合作协议，之后雷火公司旗下的主播就进行了4场直播，随后创品公司就发现主播擅自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等私域流量发布广告，而这些用户很难转化为忠实的客户，同时这个行为也没有经得创品公司同意，应该属于违约。那法院认为未经允许擅自引入私域流量推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私域流量不容易转化为原告的流量，也不利于开发更多潜在的公域流量客户，判决雷火公司返还对方130000多元，并且要支付违约金150000元。4岁女童误服了违法的减肥药离世。4岁孩子怎么误服了违法的减肥药呢？那么这个减肥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来看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不久前，江苏4岁的婷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孩子身体当中检测出化学成分西布曲明，原来孩子是误食了妈妈网购的减肥药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巧克力。而不久前4岁的孩子偶尔翻了妈妈的包，把减肥巧克力当成巧克力给吃了，随后就呕吐，嘴唇发紫，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警方查明，这个减肥巧克力来源于一名叫王强的男子，日前王强已经被检方批准逮捕。据报道，相关部门已经停止了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郭美美就曾经因为销售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糖而被判刑。抢夺11名婴儿转手倒卖被抓获。来自河南林州公安的消息，近日涉嫌抢夺婴儿犯罪潜逃17年的张某在江苏被抓获。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湖北籍民工胡某、张某等人在河南林州等地打工期间，先后抢夺11名婴儿倒卖。该案曾经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后来胡某等被抓获，均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但张某负案在逃。今年7月，民警获得了线索，张某以贾某的身份在上海活动，如今是7家公司的老板，资产庞大。11月9日，民警在确定行踪以后，将张某抓获，他承认自己就是曾经涉嫌抢婴的张某。网购茶叶没有标签，能药食被赔偿吗？ 来自海淀法院的消息，小博在永安公司的网店购买了十盒信阳毛巾，共消费了6880元。但收到货之后，他发现包装盒没有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净含量等等信息。面对这样的三无产品，他找到公司要求退一赔十。那么他是否可以要求十倍赔偿呢？海淀法院法官解读，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该注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等等信息。小博买的茶叶包装上并没有标注这些信息，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永安公司作为茶叶销售者应当承担责任，小博是可以要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来自北京顺义分局的消息，男子为了挽留前女友涉嫌非法入侵住宅被拘留。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女子王小美回到了出租房，她突然发现屋内的阁楼有个陌生男子身影，她赶紧就报警，男子见状迅速逃离。民警赶到后就调取了监控，发现当天并没有可疑男子进入楼内，而且小美说她前一天刚刚换的新锁。那这个男子是怎么进来的呢？就在民警进一步调查时，接到了小美邻居的电话，说有一个男子正在捅小美家的钥匙孔，民警立即赶到将男子抓获。原来这名男子范某是想和小美谈恋爱，但是遭到了拒绝。不久前他曾经偷偷顺走了小美的家钥匙，这天他偷偷打开门想等着小美回来，没想到先回来的是小美的合租室友李女士。这范某见状赶紧藏到了阁楼的储藏间，后来他从阁楼上想下来看看什么情况，却正巧撞到了小美回屋，他又赶紧回到了阁楼，趁小美报警他仓皇逃离，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之后就再次来到小美家，没想到刚刚到门口民警就来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范某因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刑事拘留。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双十一过去一周了，这时候剁手党们都应该陆续收到了商品，但是您拿到的商品可能并不像商家宣传的那么完美，同款产品线上线下质量也不一样，那么能否都要求给予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赔偿呢？被商家所谓的优惠套路给套路了，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包裹丢失了，谁来赔呢？今天法官将汇总双十一常见的购物纠纷来传授给消费者，如果中了商家圈套，官司不再难打，教您各个击破双十一套路。好，我们来连线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先来说这个此定金非彼定金啊，这个定金有两个字，一个是决定的定金，一个是订单的订。那么这个玩的是什么游戏呢？请秦法官举个案例。 好的，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就是王女士啊，在网上相中了一件羽绒服，原价是5000元，商家打的广告语是啊，双十一活动期间，这个羽绒服降至3000元，但需要提前预付定金1000元，到时候才能购买。可到了支付尾款的日子，王女士却发现这个羽绒服啊显示缺货，无法购买。和商家沟通后啊，客服承诺啊补货后按照折扣价发货，并且给王女士发了一个单子。写明啊已经收取了王女士定金1000元，这个定啊是决定的定。此后啊商家迟迟没有发货，最终啊商家表示啊由于衣服畅销，王女士的号码已经断货了，这商家不再追加出货，失望的王女士啊要求商家双倍返还自己的定金，但商家只同意退款1000元。王女士啊于是起诉到这个法院。 那么这个店家在这个法庭当中如何辩称的呢？ 在庭审时啊，商家代理人表示啊，王女士支付的是定金，就是订单的这个定 啊， 就是预付款，是工作人员啊误将定金写成了那个决定的定了。对，因此啊只同意返还定金1000元。王女士的见证啊，这1000元的性质啊就是决定的定这个定金。 纠纷应当适用定金法则，商家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嗯，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商家他就所谓的笔误啊，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因此呢，认定王女士支付的1000元就是决定的定金。 嗯， 啊，商家不能发话，构成违约，应当适用定金法则，就是双倍返还定金2000元。 嗯，近年来不少购物纠纷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定金的区别啊，这个官司往往也成为了消费者和商家的一个文字游戏了。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写法的定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啊，两个定金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啊，相应的法律后果完全不一样。 嗯， 啊，决定的定这个定金啊，它具有担保合同履行的性质，而订单的订这个定金呢，只是一个习惯用语，它不是法律概念， 不是法律概念， 对，它不具有担保的功能。 嗯， 啊，另外呢，决定的订这个定金啊，一般不得超过合同标的的20%。 哦， 对于给付定金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这接受定金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则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嗯， 啊，可见如果是消费者反悔违约的支付的定金，就是说决定的这定啊，是要不回来的。对， 嗯， 如果是商家违约，消费者则可以要求商家这个双倍返还。 嗯， 提醒大家是啊，这个网购时啊，还有其他类型的付款方式，包括了这个预付款、意向金，还有订单的定金。 嗯嗯， 这些啊都不属于真正的定金。 嗯， 下单前啊一定要仔细辨别，要注意这个订单的定金啊是能退的。 嗯。 决定的定啊，这个定金啊是不能退的， 还不能超过这个商品价值的20%啊，就是决定的定。那如果说消费者真的不想买了，可是又已经为商品支付了这个不能退的这个决定的定的定金了，那能不能还抢救一下呢？ 就是如果消费者真的不想买了，可以在支付尾款后啊，选择全额退款。 哦， 因为民法典规定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啊，或者收回。如果买家继续支付尾款的话，定金就会转化为商品价款的一部分啊。这时候如果退款的话，就会把定金和尾款一同退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啊。有时候我们在网购的时候看到一个商品会有先先后后不同的几个价格，到底哪个是真的呢？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好的，我们这儿也有一个价格特别多的实际案例啊。小王在电商平台看到一台家用消毒柜，宣称啊也是699元，震撼开团，重磅引爆双十一活动，仅此3天，799元已降300元。小王看到，他就看到已降300元，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双十一又优惠了100元，一下400元的优惠。小王赶紧下单买了2台，一台自己用，一台送给了父母。可是等双十一一过，小王发现这款消毒柜标注的原价它就是799元。小王进行了举报，后来啊，这个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电商平台上述这个产品宣传已将300元属于虚假宣传，违反了价格法的规定，属于价格欺诈。据此啊，小王起诉到法院，要求电商平台啊3倍赔偿。 那退一赔三主张啊，那这个平台怎么辩称的呢？ 庭审时啊，这个电商平台否认有欺诈的故意。他说消费者不可能因标价行为啊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他说页面价格已经标注了799元。代理人说啊，之所以出现降价300元的字样，是页面设计中啊，它的设置中啊出现了价格方面的问题。因为进行页面设置的是业务人员，将价格的基准价设置了成了厂商供货的指导价。代理人还表示啊，这个行政处罚中的欺诈不必然等同于民事欺诈。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我们法院审理后啊，全部支持了小王的诉讼请求。法院我们认为啊，因为电商平台啊，销售涉案家用消毒柜时啊，根据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理解，其页面标识的表述是，原售价为1099元。799元的价格啊，已经是降了300元。699元的价格仅存在于双十一活动3天期间，而经过相关核实呢，商品促销价格它的原价就是799元。商品的价格和优惠情况是消费者决定购买这个商品的重要因素。 是的， 在促销活动中啊，电商平台存在虚假标注、原售价、销售价格啊、优惠幅度、优惠期间等行为的，足以使消费者对优惠信息产生错误认识而产生购买意愿。 啊，据此啊，法院认定电商平台构成欺诈。 嗯，那么如果遭遇了欺诈，都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啊，这个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啊，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金额呢，就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嗯。 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是500元，啊，因此呢，消费者认定商家存在虚构原价、悄悄提价的行为，不要忍气推升，助长不良商家的这个违法行为，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但是呢，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留存证据啊，包括商品优惠页面、消费凭证和沟通记录，从而向电商平台、消费者消协和市场监管部门呢举报，并且需要赔偿。 嗯，另外还有一起案件也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买的快递丢了。有这样一个案件，就是买的金手镯丢了，应该找谁来赔呢？我们也请秦法官举一个案例。 啊，好的，这个案例中金手镯价格还是不菲啊。刘女士呢，通过电商平台从董先生处购买了2枚金手镯，共计3万元。董先生将饰品委托由物流公司承运保价3万元。而且这个运费呢150元，货单载明了，请当面验货后签收。物流公司快递员在没有经过刘女士当面验收和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将这个货物放在了超市。同时呢，这个快递员在平台上做了签收处理。等到刘女士赶到超市取件验货时发现少了一枚这个金手镯。刘女士立刻联系这个快递员，表示货物缺件，拒绝收货。这快递员就把快件取回去了。随后刘女士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商家董先生和物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货物损失3万元，还有快递费。 这物流公司这方面他们怎么辩称的呢？ 诉讼中物流公司说自己不确定货物签收单上的刘女士的签名是否是本人签字。法院告诉这个物流公司市民如果认为不是刘女士的签名，可以在7天内申请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也就是笔迹鉴定。逾期视为不是刘女士的签名。但是这个物流公司自始至终他并没有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由董先生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物流公司不担责。 那这种事如果遇到了这个物流商家互相踢皮球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直接起诉商家。就是这个卖家遭遇包裹丢失虚假签收时，商家和这个快递公司时常互相推诿，遭殃的常常是我们消费者，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赔偿。这民法典已经有明确规定了，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就是交货时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呢由买受人承担。在网络购物合同关系中跟买家与商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商家与物流公司之间存在是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这个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约束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因此呢，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问题由于和物流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应当直接选择状告商家。商家承担损失后可以依据运输合同另行主张权利。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买了东西有赠品，但是赠品导致我受伤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我们也请秦法官举个案例。 好的，赠品的情况其实还挺多的。张先生呢，在双11活动期间购买了一台电脑，当时商家正在搞这个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因此呢，张先生获赠了一台豆浆机。就在收货当晚，张先生使用该豆浆机时触及了外壳，就被这个豆浆机电伤了。造成左手部分功能丧失。后来经过司法鉴定是6级伤残。张先生起诉到法院，经过法院委托专门的这个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检验，结果是虽然这个豆浆机它常态绝缘电阻为零，可以直接导致外壳带电。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后来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商家派送赠品并非纯粹的民事赠与行为，而是一种销售行为，商品促销的手段，仍是隐藏了附加条件在这个 派送行为的。 嗯， 所以啊，就是商家应该对其赠品的瑕疵啊承担责任。 嗯， 所以我们法院判决了这个法商家赔偿张先生的损失。 嗯，那除了这些伪劣的赠品之外，还有的电商平台会打出说折扣商品不退不换这样的说法。那这种情况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呢，早在2006年的时候，我国就颁布了《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嗯， 其中规定啊，零售商不得以促销为由拒绝退换货，或者为消费者退换货事实障碍。 嗯， 同时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嗯， 没有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啊，消费者可以自收到货物起7日内退货，7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呢履行更换和修理等义务。因此呢，在遭遇赠品致害、折价品需要更换时，消费者应积极与商家和平台沟通，避免超过救济的最佳时间。 嗯，那所有商品都是否都能够7天无理由退货呢？ 我们说呢，7天理由退货呢是消费者非常重要的权利之一，来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嗯， 主要是考虑到网购时打破了传统我们这种面对面的交易模式。 嗯， 消费者只能依靠商家的图文介绍，不能亲身感触实物，所以制定了这样的退换货政策。 嗯， 这是对消费者公平的体现。但是也要注意到，无理由退货啊不等于无条件退货。 嗯， 有一些特殊的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包括了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烂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除了前款所列的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也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嗯，您刚才说过了，无理由退货其实不等于无条件退货哈。那么如何来避免消费者滥用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政策呢？ 在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呢，消费者退换货物时应当保障这个商品完好，不影响商家二次销售，这也是对商家公平的体现。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品，比如说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嗯， 商家有可能表示了，他在那个页面上有专门的标识，说经激活后除质量问题外不接受退换。那这种提示啊是否有效，要结合具体的案情来看。 嗯，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要求啊，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7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嗯， 退回的运费呢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在此也提醒消费者，在线上购买商品时啊，应当尽量尽到这个审慎的注意义务，详细全面的阅读包括退换货规定在内的全部信息。如果有疑问呢，应当及时向经营者提出，在完全了解商品信息并得到满意的回复后啊，再行决定是否购买。如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注意销售者对于商品退换货规定的，或者购买的商品不属于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范围内的，消费者主张7天无理由退货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嗯，其实网购可能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动动拇指就可以了。其实有很多细节，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那么网购也会添很多的堵。那如何减少这些堵啊？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说，首先网购时啊，应当及时固定相关证据，比如说可以截屏、录屏，保留商家的承诺，商品价格折扣等啊。接下来下单时啊，应当仔细阅读商品详情页面，下单后啊保留好支付凭证，然后呢收到商品后啊应当及时查验，贵重的物品啊最好当面拆封，拆封这个过程啊可以以视频的方式保留。接下来呢，发现商品有质量等问题时啊，及时与商家进行协商并申请平台介入处理。最后呢，商家与电商平台未协商一致的，向市场监督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必要时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 嗯，好，谢谢秦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再见。 谢谢主持人。